权威发布，京津冀协同发展各项方针政策。 全面报道，京津冀协同发展进程与阶段性成就。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 早安京津冀，京津冀3D媒体联手打造。 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 早安，京津冀。 新鲜资讯唤醒您的一天，听众朋友早上好，这里是早安京津冀，我是王哥。 大家早上好，我是马潇。今天是2021年11月15号星期一，首先来关注京津冀3D的天气情况。 北京地区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天津地区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4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2摄氏度。 河北地区石家庄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12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1摄氏度。 再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情况，首先来关注北京。目前京通快速的进行方向，高碑店桥东到四惠桥路段，还有京藏高速的进行方向，北沙滩到建祥桥北路段，京开高速进行方向，西红门到新发地路段是运行压力比较集中的。另外在机场高速的进行方向，北高桥内侧车道是有事故，东五环五方桥北南向北方向也是有事故，后车排队拥堵。天津和北高桥高速目前都是正常行驶当中的。还要提示您的是，今天是周一，北京天津、河北石家庄机动车尾号限行都是5和0，请您遵照执行。 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今日头条，北交所今天正式开市交易，上市公司数量将达到81家，开市后可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超过400万户。 疫情方面的消息，北京市海淀区芙蓉里社区昨晚解封，丰台区本次疫情所有封控管控区域全部解封。 河北省新集市第7轮全员核酸检测结果全部为阴性，将适时开始第8轮全员核酸检测。 辽宁大连本轮疫情源头已经找到，疫情进入平稳期。宁夏银川本轮疫情传播链条基本阻断，但风险仍然存在。 京津冀3D热点，京津城际推出定期票和计次票，最多可以乘坐60次。 全力保障能源运输通道畅通，唐山港开通电煤运输绿色通道。 本周京津冀大部分地区晴朗天气还将继续，气温有所下滑。 国际电讯，美国多地新冠疫情再反复，14个州住院病例增加至少10%。 日本计划组建第二宇宙作战队，以监测所谓可能妨害日方人造卫星运行的活动。 文体方面的消息，雪飞燕今天开始造雪，静候高山滑雪健儿。 冬奥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新版 MV 今天上午全球首发。 特别报道，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纪录今天播出第4集，冬残奥也精彩，残疾人冰雪场地设施不断完善。 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新媒体客户端北京时间和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官方客户端金云同步播出。马上为您带来今天早安京津冀的详细内容。 汇集权威信息，纵览天下大事，贴近百姓生活。今日头条， 今天北京证券交易所将正式开始交易。今日头条，我们来关注北交所。据了解，北交所开市当天，新三板精选层的71家挂牌公司将平移到北交所。另外，10家已经完成公开发行等程序的企业将直接在北交所上市，也就是说，北交所上市公司数量将会达到81家。此外，据北交所日前披露，开市之后合计可参与北交所交易的投资者已经超过400万户。那么，北交所开市有哪些投资看点？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关注点之一就是北交所发行上市制度更加包容，持续融资制度灵活多元，监管制度宽严适度，退市机制体现特色，成长路径循序渐进。关注点之二是81家首批上市公司的质地良好，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技术制造业、高技术服务业战略新兴产业占到了87%。 关注点之三是交易制度更加灵活。北交所对个人投资者的准入门槛是两年交易经验和近20个交易日日均资产超过50万元，与科创板齐平。北交所新股上市首日不设涨跌幅限制，自次日起涨跌幅限制为30%等。不过，北交所网上打新和沪深交易所不同，不需要存量的持仓，但需要全额缴款冻结资金。关注点之四是宣布设立北交所以来，市场活力得到激发，市场效应初步显现。到10月31号，精选层日均成交额增长2.74倍，股票价格平均增长18.2%，创新层和基础层日均成交额、股票价格分别增长2.86倍和45.93%。据了解，公募基金以及保险、社保基金等长线资金陆续将进入北交所，将丰富北交所的投资者类型。12号晚间，证监会批准了8只北交所主题公募基金发行，目前个人投资者可以直接参与北交所的交易，或者是购买北交所主题公募基金进行投资。不过，业内人士也提醒，投资者应该有长期投资理念，而不是抱着短线炒作的思维入市。 财政部、税务总局昨晚14号发布公告，明确北交所税收政策适用有关问题，其中包括新三板精选层公司转为北交所上市公司，以及创新层挂牌公司通过公开发行的股票进入北交所上市之后，投资北交所上市公司涉及的个人所得税、印花税相关政策，再按照现行新三板适用的税收规定执行。涉及企业所得税、增值税相关政策，按企业所得税法以及实施条例、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以及有关规定相执行。 从今年9月2号深化新三板改革、设立北交所的消息向社会公布，到今天北交所开门迎客仅用了短短2个多月。在此期间，涵盖发行上市、融资并购、工资监管、证券交易、会员管理以及投资者适当性等45件业务规则，相继在9月17号、10月30号、11月2号和11月12号集中发布，形成了北交所自律规则体系。 目前，北交所开市涉及的技术系统已经完成改造升级，各证券公司、信息商和基金公司相关系统已完成配套改造。北交所内部机构配置、人员配备均已到位。据了解，北交所服务对象突出更早、更小、更新，拟转为上市公司的精选层企业平均市值、平均营业收入、首次平均募集金额等指标明显低于沪深上市公司，创新型中小企业特色鲜明。 新华社昨天发表新华时评表示，北交所的设立是中国资本市场改革发展的又一重大战略部署，对进一步健全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更好支持实体经济和中小企业高质量发展意义重大。北交所启航标志着资本市场服务中小企业创新发展的能力迈上新台阶，未来在直接融资、资源配置、创新资本形成、激发企业家精神和人才创新活力等方面将更加给力。 助力京津冀协同发展，全面报道阶段性成就。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0.6 兆赫京津冀之声，早安京津冀。 再来关注疫情方面的消息，来关注京津冀区域。11月13号的0点到24点，北京没有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疑似病例和无症状感染者，治愈出院5例。昨晚7点，因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而采取封控措施的海淀区芙蓉里社区西区6号楼宣布解封，外出的在4个酒店集中隔离的居民，在核酸检测全部为阴性之后，也将按批次陆续回家。 此外，昨天下午，随着西乐园一区封控区23号楼200多名居民最后一次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西乐园一区封控区23号楼迎来了解封时刻。至此，丰台区此次疫情所有封控管控区域全都解封。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听到正式解封的通知，西乐园一区23号楼居民走出楼门，他们有很多话要表达。 21天确实是心里头挺焦急的，也挺焦虑的。外面的工作人员啊，提出了什么问题，他们都随时给解答，非常感动，感谢他们。 最感谢防疫工作人员，我们的食品、水，一切的东西都是要他们送到楼上去的，住的楼层还比较高，6楼，上下没有电梯，晚上他们也会在楼下值班，垃圾全都是工作人员一趟一趟来收拾的，还要在群里对我们进行安抚。前两天社区还来每家都送东西啊，送牛奶啊，跟我们说再挺一挺就过去了，就是有那种就中国人的那种爱的力量，那种团结在一起的力量，特别好。 服从命令，听指挥啊，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我觉得做的都挺好的。疫情发生了，不是一个人两个事，是大家的事，所以我们真得共度难关，真实的想法啊。 丰台区疾控中心主任信振江总结了丰台区此轮疫情的特点和经验。 这波疫情老年人比较集中，家庭性比较集中，德尔塔疫情呢传的比较厉害，感染性还是比较强的，一旦有外地旅居史一定要第一时间报备，第一时间去排查。 目前丰台区设置了24个加强免疫疫苗接种点，针对重点区域和重点行业人群开展接种工作。截止到11月13号0点，丰台区加强针累计接种47万人。 即使说它可能不能100%阻止我们感染，但是在整个的发病过程里边，能减缓我们的症状，提高恢复的几率。 本周三0点起，进返京需要持有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岁末年初，各类在京会议、培训等活动增多，为有效防范疫情传播风险，上周六举行的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259场新闻发布会上，发布了严格进出京管理的3条重要措施，将从本周三的0点起实施，并将根据疫情形势变化进行动态评估，适时调整。详细情况，请听北京交通广播记者李天一的报道。 市政府新闻发言人徐和建介绍，进出京管理有关措施有3项调整，并将于11月17日0时起实施。 一是人员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和北京健康宝绿码。14日内有1例以上含1例本土新冠病毒感染者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人员，严格限制进返京。民航、铁路、公路将加强远端登机登车和进京检查站的查验。环京地区通勤人员在该措施执行后首次进返京需持48小时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此后每次进返京持14日内核酸检测阴性证明即可。二是14日内有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其旅居史人员，非必须不进返京，在京人员非必须不前往陆路边境口岸所在县市区其。三是严格控制在京举办全国性会议、培训等活动，确需举办的坚持谁举办谁负责，谁审批谁负责，严防涉疫风险人员参加，举办期间实行闭环管理，人员不得外出。 再来关注河北，新集市第7轮全员核酸检测已经完成，其结果全部为阴性，隔离点采样初筛阳性3人。新集市昨天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12场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新集市将适时开始第8轮全员核酸检测。详细情况请听河北综合广播记者李艳宁、马艳婷，新奇台记者李秋华的报道。 疫情发生以来，新集市有序组织15个乡镇、344个村、71个网格单位连续开展了7轮核酸检测。新集市副市长刘世民介绍， 其中第7轮全员核酸检测共完成采样545,677人，结果全部为阴性，隔离点采样4,928人，初筛阳性3人。 刘世民介绍，目前6台日检测能力、10,000管的移动检测车已全部投入检测，全市日检测能力达到7.15万管，能够满足24小时全员核酸检测的需求，将适时开始第8轮全员核酸检测。 本轮全员核酸检测坚持检测全覆盖、应检尽检、不漏一人的原则，市区设立238个固定点位，农村设立344个固定点位，方便群众就近采集，凡未参加核酸检测造成不良后果的，将依法追究相关责任。 此外，新集市民政局副局长姚鹏程介绍，疫情防控期间实行乡市减半，市殡仪馆暂停遗体告别、停灵守灵、骨灰存放祭祀等存在明显交叉感染风险的业务， 严控丧属人数，每户限制进馆4人，最大限度减少人员聚集。市殡仪馆简化服务流程，所有遗体运送至殡仪馆后立即办理相关手续。 今天起，河北石家庄、晋州市在严格落实常态化疫情防控措施的基础上解除市域封控，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这是晋州市疫情防控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发布的消息。解除封控措施之后，未经批准，不举办大型聚集性集会和活动，红白事减半，广大市民不前往中高风险地区。 衡水市枣强县的封控区域也从今天零点起全部解封。据衡水市枣强县应对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工作指挥部办公室昨天发布的通告显示，10月23号，枣强县对15个区域进行了封控。此前已解封的12个区域，尚有枣中家属南院、枣中家属北院、枣强中学等3个区域未解封。自封控以来，对这3个区域内所有人员进行了9轮核酸检测，累计采样11万多人次，结果全部为阴性。经过评估研究，决定从今天零点起对这3个区域解封。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地区的疫情情况，先来关注辽宁大连。根据确诊病例的流调信息，大连本轮疫情第一例确诊病例来自庄河市首站定点冷库。首站定点冷库的员工确诊，随后食品公司的员工被确诊，紧接着就是食堂餐厅现大学生确诊者。辽宁省大连市疾控中心主任孙克昨天表示，目前报告的新发病例主要在集中隔离场所中检出，这是好的信号，说明疫情上升的势头逐步减缓，正在从上升期进入平稳期，疫情总体可控。 11月4号，辽宁省大连市出现首例新型冠状肺炎的确诊病例。截至11月13号24点，大连本轮疫情累计报告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35例，无症状感染者54例。实际上，这已经是大连第三次发生与冷链相关的疫情。去年7月，大连爆发的疫情疑似起源于某海鲜公司的加工车间。去年12月，大连金浦新区疫情最初的感染者均为进口冷链食品班鞋工。作为全国冷链水产品进口最大的口岸，全国近 70% 的进口冷链货物都是通过大连进入国内。在大连从事进口冷链相关产业的人员就有约60万。 再来关注宁夏银川。银川市昨天召开的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新闻发布会上介绍，截至昨天中午12点，银川市已经连续7天没有本地新增确诊病例。本轮疫情当中，银川市累计确诊新冠肺炎病例33例，已经治愈出院9例，在院治疗的24例全部病情平稳。 专家分析指出，截至昨天，银川市本轮疫情已经进入第29天。33例确诊病例的末次暴露时间全部超过14天，也就是超过了一个潜伏期，已经连续7天没有新增确诊病例，续发病例出现的可能性大幅下降。本轮疫情传播链条基本阻断，但风险仍然存在，疫情防控不容放松。 近期，很多国家陆续放弃清零策略，但是我国现阶段仍在坚持动态清零的防控策略。为何要毫不动摇地坚持这一策略？国家卫生健康委疫情应对处置工作领导小组专家组组长梁万年对此进行了解释。我们来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报道。 梁万年表示，动态清零策略不是零感染，而是指常态化防控阶段要最大限度早发现、早治疗、早处置，坚决防止出现疫情社区持续传播。因此，动态清零策略是出现本土病例时的一种防控策略，在没有出现本土病例时保持高度警惕的指挥系统，在出现本土病例时通过动态清零策略及时发现、快速处置、精准管控、有效救治， 就是我们能够把来势凶猛的疫情很快的扑灭，有效的控制，最大限度减少了发病死亡和重症。 另外，梁万年表示，我们需要坚持做到最大限度的精准防控，以最小的社会成本获取最大的防控成效，隔离划分疫区范围，精准划定管控单元，紧小、紧早、紧细、紧实采取措施。第二是做到最大限度的公众配合，广泛动员，形成防控合力。 不管它是第二代或者是第三代的续发病例，都是在我们的视野下，那我们就可以从很大程度上，我们有把握这个疫情是在我们的掌控之中。 梁万年表示，我国现阶段坚持动态清零策略是成本效益较高的选择，过早仓促解封将极易丧失前期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果。多国防控实践证明，过早解封将导致疫情反弹、重症和死亡增加。未来，我国将根据疫情形势适时调整防控策略。 近期，全球多款新冠口服药物研发取得进展。 本月4号，全球第一款抗新冠口服药莫纳比拉韦被英国药品与保健品管理局率先批准用于治疗特定新冠患者。分析数据显示，这款药可以将轻中症新冠患者住院和死亡风险降低约 50%， 对变异新冠病毒也显示出一致的疗效。此外，一款能降低 89% 的住院和死亡风险的口服抗病毒药物的最新数据也在本月公布。另据英国《柳叶刀》全球健康10月25号刊载的一份来自巴西的研究报告称，常用抗抑郁药氟氟沙明可以显著降低新冠患者的重症和死亡风险。 专家指出，尽管几款新冠口服药的优势突出，但其风险也值得关注。首先，这几款药物三期临床试验的规模都不大，数据披露有限。其次，新冠病毒也可能产生针对药物的突变，从而出现耐药性。此外，有观点认为，新冠口服药问世就不用再接种疫苗。多位专家指出，这是危险的误区。无论是预防感染还是降低重症及病亡率，疫苗的作用都不可取代。英国政府网站在公布莫纳比拉韦获批消息的时候特地指出，它不能作为新冠疫苗的替代品使用。专家指出，疫苗和药物是互补的组合拳关系，未来打好抗疫攻坚战离不开防疫措施、疫苗和治疗药物。 双十一购物季刚刚过去，快递包裹收发量正处于高峰，如何安全地收取快递成为大家关心的问题之一。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专家张刘波提示，快递表面包装要求不带入室内，却要带入时可以采用消毒湿巾六面擦拭消毒或进行喷雾消毒，处理完快递后一定要做好手部卫生。 张刘波表示，快递传播新冠病毒应该同时满足这几个条件。第一，在收运快递的过程当中被新冠病毒污染。第二，在收快递的时候，快递物品上面的新冠病毒还存活。第三，在接收快递时受到新冠病毒的污染。所以，预防快递传播新冠病毒要从三个方面着手。 第一，要设法避免污染。比如中高风险地区暂停快递业务，暂不收取高风险人群发热病人交寄的快递。快递员要加强健康管理，确保不被感染、不带病上岗。快递转运途中要做好保护，包装不直接暴露在外。第二，在收递快件之后及集中分拣环节，由快递公司对快递表面进行消毒处理。第三，收快递时做好适度防护，戴口罩、手套，人员保持一米距离等。 发现京津冀最新动态，聚焦三地协同发展，京津冀三地热点。 疫情消息过后，再来关注三地热点。京津城际铁路推出了月票，最多可以乘坐60次。据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介绍，明天起，铁路部门将在京津城际铁路推出30日定期票、20次季次票两种新型票制产品，方便北京、天津两地商务差旅和通勤旅客便捷出行。旅客从明天起可以在12306网站、铁路12306手机 APP 购买以上产品。 据了解，京津城际铁路开办新票制产品的车站为北京南站、天津站、武清站、军粮城北站、塘沽站和滨海站。旅客在购买新票制产品之后，可以通过席位预约和直接刷证两种方式乘车。其中，购买30天定期票的旅客，在30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60次。购买20次季次票的旅客，在90天有效期内最多乘坐20次。具体详情可以拨打铁路客服电话12306咨询，或关注铁路12306网站公告。 采暖季已经到来，煤炭供应引发了关注。冬季电力能源供应、居民采暖都离不开港口电煤中转的支持。唐山港集团昨天介绍，目前唐山港开通了电煤运输绿色通道，加大了炭煤的进港组织力度，积极对接上游煤矿企业和铁路运输部门，优化缩短作业周期，全力保障能源运输通道畅通。 作为唐山港的重要组成部分，京唐港区毗邻京津冀城市群，地处环渤海经济圈中心地带，是全国七大重点运煤港口之一。数据显示，今年前10个月，京唐港区完成煤炭运量9598万吨，较去年同比增长7.3%。此外，今年前9个月，唐山港另一组成部分曹妃甸港区的吞吐量为3.26亿吨，其中煤炭吞吐量为1.53亿吨。 今年以来，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以及全国第一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纷纷在天津揭牌成立，为天津中医药企业做大做强提供支持。 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主任张伯礼表示，实验室可以直接模拟生产车间的现状，解决企业在改造大药、生产新药时遇到的问题。来听天津广播电视台记者发来的报道。 进一步推动中医药产业产学研合作，现代中医药海河实验室在天津中医药大学挂牌成立，实验室首批纳入24个研发团队，整合全国优势资源，开展重大疾病的新药研发，为中医药发展提供智力支持，同时与中药龙头企业合作，建立创新基地，实现协同创新。 改造大药，研究新药，同时把药生产好，把研究室呢作为第一车间，跟那个企业无缝对接，企业的问题直接拿到这儿来，这儿在研究的时候呢面向企业，所以索性把实验室就放到这儿，就是模拟生产车间的现状。 进一步打通中医药产业发展的技术链，全国首家现代中药创新中心也在天津揭牌成立，整合天津当地中医药产业优势资源，辐射和带动全国相关企业共同发展。目前全国范围内已有上百家企业加入到创新中心的智慧中药创新联盟，针对中医药产业发展上的智能制造、中药材种植等多个门类开展项目研发。 也许 A 企业的难题恰恰是 B 企业的技术，所以这样子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枢纽。那在我们这个平台上呢，就形成了一些资源的互补。 三地热点继续来关注民生，发掘身边榜样，理在凡人盛举。60多位2021年度北京榜样年榜候选人日前产生。今天9点开始，为榜样点赞网络互动活动正式启动。12月15号的24点之前，市民可以关注“文明北京”微信公众号为候选人点赞留言。活动设置了优秀留言奖和积极参与奖，将为100位优秀留言获奖者以及前100位积极参与活动的获奖者奖励新春大礼包一套。获奖名单将于12月31号之前通过首都文明网和“文明北京”微信官方微博、微信来进行公布。 据了解，由北京市委宣传部、首都文明办主办，北京广播电视台承办的北京榜样主题活动持续深入开展。今年共评审产生周榜人物131名，月榜人物60余名，类别和行业分布典型性强、代表性广。根据评选规则和标准，61名月榜人物和1名往届月榜人物作为2021北京榜样年度候选人进入年度评选。 今天起，北京市各级机关2022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将在开始网上报名。报考者可以从今天上午9点到本周五下午的6点期间，登录北京市人事考试通用平台、北京人社微信公众号或者北京人社 APP 提交报考申请。各招录机关的招考人数、具体职位、资格条件等信息，可以通过首都之窗网站或者北京组工网站查阅招生简章当中的相关要求。 天津市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初试将于12月25号到27号举行。昨天，天津市高招办发布多项防疫要求，其中提到，考生可以在12月11号前申请天津健康码以及通信大数据行程卡，并每天进行更新。另外，从12月11号起，考生每天要登录招考资讯网，进入研考健康监测服务平台，填报并上传相关资料。12月11号到27号建议考生不要离开天津。 河北省原定于11月21号举行的国家统一法律职业资格考试主观题考试延期举行。昨天，河北省司法厅发布通知提示，主观题考试具体时间安排等事宜将根据全省疫情防控形势另行通知，请考生密切关注河北省司法厅网官网和河北司法行政在线微信公众号有关的考试信息，积极复习备考，按照疫情防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如有不适尽早就医，早发现早治疗是对自己最好的保护。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哎呦，小苏啊，我又被罚了呀。 拿我看看，这上面不是写了吗？你这是机动车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未停车让行的交通违法行为。 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是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民警敖翔。机动车行经人行横道，当车辆进入人行横道区域之前，遇到已经进入人行横道而且没有闯红灯的行人即将通过时， 车辆应当停车让行。 哦哟，那这个没有礼让斑马线要怎么处罚呢？ 这不单子都写着呢吗？交管部门将对违法行为人依法处以200元罚款，记3分。 哦哟，好的呀好的呀。 协同发展美好生活。FM 100.6 FM 100.6京津冀之声。 吃了吗你？您都走啊，干嘛去？ 明天上午你有事儿吗？没事咱俩溜溜小花脸。 小市场买点菜，行，有功夫带妆。 真实、可信、新鲜、及时，三地同一声，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 ，FM 100.6，京津冀之声，三地媒体联手打造，真实、可信、新鲜、及时的综合性直播新闻节目。早安，京津冀。 欢迎您继续收听《早安，京津冀》。 早安，京津冀，再来关注天气方面的消息。近期受到西北气流的控制，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北京天气晴好，阳光明媚。本周晴朗的天气还将持续，不过气温将经历两次下滑。整周的日最低气温都在0度上下徘徊，天衣保暖仍是重中之重。详细情况，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杨帆的报道。 本周本市风力不大，总体以三级以下的微风为主，气温方面将经历两次下滑。周二之前日最高气温在15摄氏度左右，周三到周五最高气温将下跌至11摄氏度，到了周六日日最高气温将下落到9摄氏度，整周的日最低气温都在零度上下徘徊，天衣保暖仍是重中之重。另外，整周的空气质量优良，适宜开窗通风和户外活动，可以在中午前后到户外晒晒太阳，也是很不错的选择。眼下已正式入冬，养生方面要做出调整，饮食上要少辣多酸，多吃滋阴润燥的食物，以加强肝脏和肺的运化功能，尽量少吃生冷的蔬菜瓜果。作息上要尽量早睡早起，在太阳出来之后就起床是最佳时间。此外，冬天风寒效应明显，外出时要尤其做好头部、背部和脚部的保暖，多多补水润燥，同时注意用火、用电和燃气安全，谨防火灾。 天津在本周前期和周末有冷空气活动，周中期有雾霾。据天津市气象台介绍，从昨天夜间开始，有一股冷空气南下影响天津。今天天津以多云为主，有东北风4到5级，下午风力逐渐减小。本周三、周四，天津会出现轻雾，局部地区有大雾，预计有轻到中度污染。周五、周六两天，天空云量会再次增多，天气转阴。到周日，天津又将迎来一次强冷空气活动，同时带来大风降温，气温降幅较大。 另据河北省气象部门介绍，本周河北大部分地区的天气以晴间多云为主。此外，受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从昨天夜间到今天白天，河北沿岸海域和沿海地区有北到东北风4到6级，阵风7级。受其影响，河北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回落到13摄氏度附近，最低气温将会跌落到0度左右，外出请注意防寒保暖。 在菜价方面，随着冬季蔬菜开始陆续上市，蔬菜价格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下降。北京市新发地市场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上周五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3.79元，比11月5号的每公斤3.95元下降了 4.05%， 周环比明显下降，年同比涨幅明显缩小。 据介绍，上周前期因为出现了强降雪天气，造成了一些高速路段封闭，滞留在路上的车辆比较多，影响了一些鲜嫩的蔬菜的供应，价格继续在高位调整。随着道路基本全面开通，运输环节对市场上蔬菜供应的影响明显下降，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松动并有所下滑。前期价格连续上涨的势头已经基本得到遏制，后期菜价继续上涨的空间已经明显不足。关注三地热点新闻，您可以登录微博搜索话题京津冀热点。 再来关注国内其他方面的消息。国家网信办昨天公布了《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并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稿提出，数据处理者利用生物特征进行个人身份认证的，应当对必要性、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 不得将人脸、步态、指纹、虹膜、声纹等生物特征作为唯一的个人身份认证方式，以强制个人同意收集其个人生物特征信息。 征求意见稿明确，国家建立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按照数据对国家安全、公共利益或者个人、组织合法权益的影响和重要程度，将数据分为一般数据、重要数据、核心数据，不同级别的数据采取不同的保护措施。国家对个人信息和重要数据进行重点保护，对核心数据实行严格保护。 昨天是联合国糖尿病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享有糖尿病健康管理。糖尿病是一种慢性病，随着时间推移，糖尿病可能损害心脏、血管、眼睛、肾脏和神经，是失明、肾衰竭、心脏病发作、中风以及导致下肢截肢的主要病因。近年来，糖尿病发病率不断升高，患者群体不断年轻化，令人警惕。 据了解，糖尿病主要有两种类型，一型糖尿病患者自身通常不能分泌胰岛素，需要注射胰岛素来维持生命。二型糖尿病占糖尿病病例总数的90%左右，患者无法有效地利用胰岛素。其中，一型糖尿病无法预防，而二型糖尿病通常是体重超重和身体活动不足的结果。事实表明，简单的生活方式变化能够有效地预防或延缓罹患二型糖尿病，例如保持健康体重、坚持体育锻炼、保证健康饮食和不吸烟。 此外，研究发现，糖尿病会增加新冠患者死亡风险。医学专家呼吁从营养治疗、运动治疗、药物治疗、血糖监测、健康教育五个方面入手，在防控新冠背景下，高度重视并实施糖尿病管理。 立足国际视角，纵览天下要闻，国际电讯。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疫情。美国多地新冠疫情再度反复。美国媒体报道表示，截至13号，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数超过了4700万。纽约、佛罗里达、德克萨斯、加利福尼亚依旧是确诊病例较多的州。其中，加利福尼亚州的确诊病例数超过了500万。 据美国广播公司日前报道，在过去一周，美国有14个州住院病例增加了至少 10%。过去两周则有22个州住院病例增加到至少 10%。其中，在佛蒙特州，截至9号的7天平均新增确诊病例大幅上涨了 42%， 病毒检测阳性率也增加了 30%。 俄罗斯副总理戈里科娃说，过去一周，俄罗斯日增新冠确诊病例数保持在4万左右，死亡病例数超过了1000，这是非常可怕的数字。主要原因在于部分俄罗斯的民众既没有遵守防疫限制规定，也没有采取预防措施，例如没有主动的接种疫苗。为遏制疫情，提高疫苗接种率，俄罗斯政府日前制定了关于强制使用疫苗接种二维码的政策草案，并交予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审议。 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14号说，将在2022财年度组建第二宇宙作战队，部署在西部山口县防府市航空自卫队防府北基地，以监测所谓可能妨害日方人造卫星运行的活动。 岸信夫当天视察防府北基地时说，随着日本活动范围拓展到太空、网络和电磁波等新领域，确保太空稳定利用极为重要，日本必须积极提升在太空领域的能力。防卫省2022财年预计预算申请列出840亿日元，约合47亿人民币，太空领域相关经费，太空相关部队人数规模扩充到大约120人。共同社报道，位于山口县山阳小野田市的宇宙监测雷达预计2023年投入使用，届时将为宇宙作战队所用。 围绕白俄罗斯与欧洲联盟成员国波兰、立陶宛边境持续的难民危机，欧盟正在酝酿对白俄罗斯施加新一轮制裁。据德新社14号报道，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定于15号召开会议，届时将通过制裁决议，制裁对象为白俄罗斯航空公司。 欧盟声称，白俄罗斯航空公司把部分来自中东的难民运到首都明斯克，而这些难民随后被驱逐到白俄罗斯与三个欧盟成员国波兰、立陶宛和拉脱维亚的边境地带。白俄罗斯方面表示，白俄罗斯今年4月起一直尝试就移民问题与欧盟建立某种渠道的交流、对话和磋商，但是这些诉求甚至没有得到正式答复。 今年8月以来，为进入德国等西欧国家，数以千计中东难民取道白俄罗斯进入波兰和立陶宛，波利两国边境管控压力随之加大。一些西方国家继而指认白俄罗斯策划这场危机，目的是报复欧盟制裁。 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说，目前白俄罗斯边境难民问题的始作俑者是西方国家，正是其中中东政策导致了大量难民的产生。普京表示，西方国家在伊拉克、阿富汗的军事行动造成了大量难民产生，同时欧洲的高福利政策也使得难民选择其成为目的地。难民可以通过很多途径到达欧洲，白俄罗斯只是他们现在的选择路径，这与白俄罗斯无关。普京同时辟谣说，没有任何一家俄罗斯航空公司运送过这些难民。 由于过去一周持续出现严重空气污染，印度首都新德里首席部长凯杰里瓦尔13号晚宣布，新德里所有学校从下周起停课一周，并要求所有政府机构实行员工居家办公。凯杰里瓦尔表示，这一决定的初衷是保护少年儿童。他建议私营企业也效仿政府部门，在下周实行居家办公。此外，14号到17号，新德里将暂停建筑施工活动。 追逐冰雪冬奥梦想，关注赛事最新动态，冬奥和体育资讯。 再来关注冬奥及体育资讯。今天北京冬奥会延庆赛区有着雪飞燕之称的国家高山滑雪中心开始造雪，迎接将在这里举行的北京冬奥会高山滑雪比赛，届时将会有11枚金牌产生。据了解，国家高山滑雪中心位于延庆赛区核心区北区，是国内第一个符合冬奥会标准的高山滑雪比赛场地，总占地面积约为 432.4 公顷，共设有7条雪道，其中3条为比赛赛道，4条为训练道，全长 9.2 公里。 赛后，延庆赛区将积极融入京张体育文化旅游带建设，大力发展春有百花宴、夏有凉风爽、秋有千山醉、冬有瑞雪溪的区域特色体育产业和四季旅游休闲产业，努力将延庆赛区打造成国际冰雪赛事举办地、国家队训练基地、大众户外运动体验基地和休闲旅游度假胜地。 目前，雪上项目场馆场地造雪工作已经全面开展。为此，有人提出疑问，人工造雪是否会影响当地的用水呢？那详细情况，来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北京冬奥组委新闻宣传部部长赵卫东回应说， 从全球范围雪上项目举办的情况来看，为了保证比赛用雪的质量，重大赛事基本采用人工造雪，人工造雪不会对区域用水的安全产生影响。 他提供了系列相关数据， 北京的水务局的数据显示，冬奥会赛时需水量只是占延庆区现状用水总量的 1.6%， 占延庆区本地水资源的4%。那么赛后需水量占延庆区现状用水总量的 2.3%， 占它本地的水资源量的6%。所以呢，延庆赛区它并不存在着水资源短缺的问题。赛时张家口赛区需水量占崇礼区用水总量的9.8%，占崇礼区水资源量的2.8%。张家口居民生活用水也不会因为造雪受到影响。 张家口市已经实施了云州水库调水工程， 从建成已经向崇礼区调水521.6万立方米，防止地下水位降低。其次，我们通过制定赛区供水安全保障、污水处理、节水等措施，提升赛区水资源、水环境承载能力。 除此之外，滑雪场还优先利用收集储存的天然降水、地表径流等作为人工造雪水源。 人工造雪系统也采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高效节水人工造雪设备和智能化造雪系统。另外，我们还通过气象等情况的实时监测，选择最适宜的条件下启动造雪机，避免造雪时水资源出现浪费。 北京冬奥国际测试赛自10月5号开赛以来，赛程已经过半，各项赛事按计划顺利举办。场馆相关部门加强医疗救治时效性和操作规范性，从训练、比赛受伤的运动员到感冒扭伤的工作人员，都及时得到场馆医疗团队和定点医院的有效救治，验证了通用政策的有效性，体现了医疗救护的高水平。请听北京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的报道。 针对有外媒提问，在11月8号下午延庆举办雪橇国际训练周中，波兰运动员受伤30分钟后才救治的问题，北京冬奥组委场馆管理部部长姚辉回应： 这名运动员受伤以后得到了很好的医治，情况非常良好，就是3分钟，我们的医护人员就到了现场，从上救护车到医院， 只用了19分钟，在一个山区的公路上，我们既要保证安全，要保证快捷。 根据诊治报告，这名选手为腿部骨折，并于当晚进行了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给参赛运动员做好医疗保障，各场馆的医疗团队都做了全面细致的准备。北京冬奥组委残奥会部部长杨金奎介绍说， 我们要提前了解我们残疾类别哪一类的残疾人容易出现一些伤病，你比方说截瘫的病人最容易尿道感染得褥疮，那么我们相应的在医疗过程中就要注意这一点。双下肢儿麻的腿特别细，如果不注意出伤了，小腿就会骨折，如果医生事先不知道，可能就会造成二次伤害。 滑雪项目具有速度快、救援难度大等特点。北京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云顶场馆群医疗经理刘畅介绍，云顶滑雪公园每条赛道的周边都设置了赛道医疗站，需进一步诊治的会直接用救护车转运到最近的定点医院。对于极端情况，通过直升机救援，云顶滑雪公园到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崇礼院区的时间约为5分钟，到张家口市第二医院的时间约为19分钟。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的体育消息。为了备战2023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一窗口期的比赛，中国男篮将于11月15号到22号在浙江宁波北仑体育训练基地进行集训。昨天男篮公布了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名单上共包括16名队员。上赛季 CBA 联赛冠亚军广东队和辽宁队各有4名队员入选。本赛季刚刚伤愈复出的易建联没有入选大名单，周琦是名单当中唯一在海外打球的球员。球队主教练为杜峰，杜峰表示，这一次选人主要是国家队教练组通过联赛了解每个球员的表现和身体情况，同时针对这次对手情况来做选择。 本次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共分为4个小组，中国队被分在 B 组，同组对手包括澳大利亚队、日本队和中国台北队。小组赛采用主客场双循环赛制，小组前三名晋级下一轮。由于疫情防控等原因，中国队对阵日本队的主客场比赛均在日本仙台市进行，比赛时间分别为11月27号和28号。中国男篮主帅杜峰表示，对日本队的这两场比赛，中国男篮会全力以赴，尽可能扬长避短。 2021休斯敦世乒赛热身赛昨天落下帷幕，男单决赛当中，樊振东直落四局战胜了马龙，夺得了男单冠军。而在女单角逐当中，陈幸彤以两连胜收官。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沈彤的报道。 休斯顿世乒赛热身赛昨天在温州进入到最后一个比赛日的争夺，男单决赛再次上演了龙胖大战，结果樊振东发挥稳健，直落四局战胜了马龙，夺到了本次热身赛的男单冠军，也为自己备战世乒赛开了个好头。 因为对手是马龙，当今乒坛成绩最好的运动员，所以每一次跟他打，其实我觉得都非常的不容易，技术的对抗、内心或者战术的对抗，我认为对自己提升跟帮助都非常大吧。 同时樊振东指出，通过3天的热身赛也检验了此前集训的成果，达到了热身的目的。 通过这几天的热身赛能够梳理好自己前一段练的包括技战术包括心态这些。 而在女单方面，昨天上演了三场性别大战，陈幸彤、王曼玉分别战胜了王廷宇和曾蓓君，而陈梦则以1-4不敌削球好手马特。在昨晚进行的最后一轮女单比赛当中，陈幸彤又是以4-0战胜了队友蒯曼。 今天的发挥有点超出自己的想象吧，可能之前自己对的都是男孩，然后自己的进攻质量包括防守的感觉不是很好，今天跟蒯曼可能突然变女孩，包括她的一些进攻自己也能够去转攻，这个是赛前没有想到的吧。 2021休斯顿世乒赛即将于本月23号拉开帷幕，受疫情影响，国乒大部分队员也是很久没有参加国际比赛。陈幸彤表示， 第一次参加世锦赛，压力肯定是有，但我觉得对于自己来说没有什么太多的包袱，对所有对手就拼着打吧，尽力去做吧。 上周末，中国女排最佳副攻手、有着北长城之称的闫妮到辽宁省体育局正式办理了退役手续。这位34岁的老将也结束了自己的排球运动员生涯。请听北京体育广播记者李维的报道。 2012年8月2号，东京的有名体育馆，中国女排结束了全部比赛，主教练郎平和队员一一拥抱。这也是17号闫妮作为中国女排的一员留在世界赛场上的最后一个背影。 我感觉我人生的黄金时段都献给了排球。 2006年，19岁的闫妮入选了国家二队，以国青主力副攻的身份参加了女排亚青赛，并且获得了最佳拦网。直到2009年，闫妮才第一次入选了国家队。不过她在国家队并不顺利，3次入选，3次被淘汰，总是难站稳脚跟。但她一直在努力。 好在2013年郎平第二次担任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她非常赏识闫妮，力邀这位1米92的副攻再次入选了国家队。之后几年，闫妮逐渐成为了国家队的主力以及中坚力量，随队获得了2015年和2019年世界杯的冠军，2016年里约奥运会的金牌，2018年世锦赛的季军。她个人在2018年的世锦赛和2019年的世界杯上还被评为了最佳副攻，出色的拦防也让她有了北长城的称号。 成长的路上都会经历很多，不允许我后退，只能向前走，坚持不懈，成为更有价值的运动员。全力付出过，我也全力的坚持过了，我没有什么遗憾，也没有什么不舍。 据说闫妮拿着退役材料走出辽宁体育局的时候，抬头仰望了天空很久，也许是她不想让人看到自己的泪水。 这么多年感谢球迷们对我的关心，对我的支持，包括在我困难的时候对我不离不弃。 好玩好看，娱乐信息一站纵览，潮流经典文化动态及时呈现，文化娱乐旅游资讯。 再来关注文旅方面的消息。昨天由北京广播电视台制作的冬奥主题口号推广歌曲《一起向未来》 MV 预告释出，易烊千玺和一群小朋友同框出镜，展现了青春活力的舞姿。据了解， MV 还邀请了数位行业内的普通人来参与拍摄，他们将带着独有的奥运故事出现在了镜头里，向全世界讲述充满生机的双奥之城。据了解，最新易烊千玺版《一起向未来》 MV 将于今天上午10点全球首发。 天津市评剧白派剧团推出评剧《珍珠山》，昨天在天津海河剧院上演。评剧《珍珠山》故事源自于金谷奇观，讲述了明代商人蒋兴哥的妻子王三巧受骗失身，夫妻离散，几经波折后蒋兴哥落难，王三巧不忘旧情，勇于搭救，夫妻俩终于破镜重圆的故事。 昨天北京雁栖湖景区发布公告，雁栖湖景区水上和陆地娱乐项目将于今天起进行检修和改造，届时娱乐项目停止开放。同时，为了有效预防森林火灾，雁栖湖北山步道进行封闭，封闭期间北山栈道停止开放。 今天起，雁栖湖景区实施门票半价政策，即景区成人门票45元临时下调到每张20元，学生门票22元临时下调到每张10元，优惠结束时间另行通知。请市民游客关注雁栖湖景区网站、微信、微博了解实时信息。同时，为保障游客安全，按照相关疫情防控规定，到达景区后请主动打开健康宝、行程卡进行本人信息扫码登记，佩戴口罩，接受体温检测，合格后有序入园。 昨天，初长安陕西中国画作品巡展开幕式在中国美术馆举行，展览全面系统地展示了新中国成立以来陕西不同时期中国画创作成就，彰显长安画坛的风采和魅力。 这次展览是陕西省美术博物馆经过一年多精心筹备策划的大型专题学术展，分为三个板块，长安画派百余幅精品力作及相关文献均亮相展出。据了解，巡展将在北京展出到11月21号，随后将陆续在南京、西安巡回展出。 此外，目前纪念叶公绰诞辰140周年专题展正在北京画院展出当中，将会持续到2022年1月16号。叶公绰是北京中国画院的首任院长，也是晚清、民国以及新中国时期重要的政治人物和文化大家。叶公绰一生收藏鉴赏的古物包罗万象，这次展览当中包括张南轩《城南杂咏》、练亭夜画、竹图等在内的书画文物汇集一堂，以此展示叶公绰的鉴藏理念以及保护文物的家国情怀。 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特别报道。 两个奥运同样精彩，借助筹办北京冬残奥会的契机，专为残障群体建设的冰雪场地设施在北京相继落成和完善，让残障运动员的训练比赛得到了更好的保障，也将残健共融的理念传递给了更多人。永远的双奥之城，北京奥运遗产全记录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第四集，冬残奥也精彩，残疾人冰雪场地设施不断完善。 这里的无障碍设施非常完善，洗浴、吃饭、更衣、训练都有无障碍设施，我们很满意。获